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天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游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王哥。 好累啊，剧团双簧演的话。今天呢，这个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一期特别版的今晚游戏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刚刚您听到的那段定场诗其实不是我念，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啊。这个虽然我是主持人王哥，但是刚才定场诗是来自于我们的嘉宾冠文啊。今天首先要欢迎我们的嘉宾冠文，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啊、 又来了， 谢谢冠文啊。行了，一个镜头出现了，欢迎青年演员亚军，欢迎亚军啊，做客我们节目。当然了，在我身边，大家发现，既不是郑磊，也不是于浩，而是朝阳群众刘洋。哎， 哎，真的，今天真的看到了真的王哥了。 什么真的王哥？ 刚刚那个王哥终于变成哥了， 实在是太唬人了，是不是？ 对，冠文哥， 欢迎我们的朝阳群众刘洋啊。对，我们今天节目呢是这个依然是老规矩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我们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因为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哈。而且我们今天节目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啊这个直播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和我们一起来参与到直播互动。另外呢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感谢 啊！我们今天节目依然是啊，分为以下几个板块，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每日的网剧榜单、网大榜单、榜单啊。然后在下半段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围读剧本。今天围读的剧本是哪一段呢？刘洋， 哇，这个就是我们心心念的，每年暑假大家都会看的，然后所有的女孩都会披这个纱巾，在屋里走来走去，穿了一身白，演绎的《白娘子传奇》。 对，又要开始演《白娘子传奇》了啊！我们今天的《白娘子传奇》呢，今天剧中分为几个角色， 比如说 白娘子，比如说小青，比如说许仙， 那都是谁演呢？ 船夫、路人、甲乙丙丁，对不对？我们 群演， 哎，对对，众多群演啊，在我们的下半段会和大家来揭秘今天的角色是如何分配的， 让你想不到。 对，哎、在进入下半段围读剧本之前，首先还是要进入我们的每日榜单推荐啊。我们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网剧叫做《通天狄仁杰》，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6943万啊。该剧呢，讲述了在。天哪，这是太高了， 通天帝国的天 哪， 是 吗？单日这个播放量是非常厉害 啊，非常厉害、啊， 非常厉害。 这个题材也是大家很喜欢的，狄仁杰嘛，对不对？ 有一定群众基础了。 哎，探案的、悬疑的故事啊，故事呢讲述的是在唐高宗年间，狄仁杰在伯乐阎立本的赏识之下被委以重任，在好搭档墨雨的协助下，开始侦破一桩桩奇案，并与江湖女侠女慕容卿展开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狄仁杰两次位置宰相，终身清廉，剿匪除恶，判案如神，无一冤案，辅助武则天建立了大唐盛世，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作为影视剧当中改编最多的历史人物之一啊，狄仁杰本身就充满了神秘色彩，而关于他的故事也是一次又一次的被翻新重塑。这些年来我们熟悉的关于狄仁杰的故事也是形形色色啊，最深入人心的是神探狄仁杰，徐克导演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神都龙王》，以及快要上映的四大天王，还有啊颜值颇高的少年神探狄仁杰。虽然每一次的改编都备受争议啊，但是这个角色就像孙悟空一般，任他72变不拘一格，依旧是观众们的心头号。据说这一次的通天狄仁杰也不例外，以目前的这个点击量和口碑评论来说还是不错的。 对吧？ 我们还是挺期待的， 也挺期待的啊。 元芳你怎么看？ 这个，因为我没有看，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元芳。 你得说，因为我不是元芳，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看， 我不知道这部剧里有没有元芳。 这部里面可能没有，但是我们的狄仁杰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元芳，而他的那个营销水平做得很高， 很高啊！也希望这一部《通天狄仁杰》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啊！为大家推荐第二部网剧，叫做《鬼吹灯》。黄皮子坟啊、 这个还是太有名了。 对，播放视频平台是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5029万。这部我看过了哟哈、霸屏网剧《鬼吹灯之黄皮子坟》啊，第二季终于播完了，开始期待第三季了。险象环生的探险给网友带来了渴望已久的感官刺激，在剧情上增加了很多铺垫和润色的部分，但是整体故事结构还是很清晰的啊，已经非常还原原著了。力量起伏的剧情呢，也是因为我们广大吃瓜群众埋下了很多伏笔和悬念啊。该剧刚开始就被悬疑气息萦绕，团山子村的村民极力渲染黄大仙儿，说他神通广大，诡计多端，迷甚这个容易迷惑人啊，甚至拿金子去贿赂来交换被捉的同伴，就觉得总是神神叨叨的啊。随后在白眼窟当中，密闭的房间，鸟语龙鳞状的尸体，凶猛异常的锦鳞染，大 boss 尸身，以及汉代的大鲜卑巫女等剧情啊，随着这个剧情的逐步推进和发展悉数登场。像这样系列的疑问啊，也会成为这部剧悬疑气氛又一个集中的诠释表现。我看这部戏的时候，真的就是每一集都是 这个戏就可以说一说了，因为这个戏是导演是管虎啊，管导他在这个画面和故事剧情的处理上非常细腻，所以他也是优于一般网剧的。所以他的那个故事的节奏性很强，所以大家才会看有哎呦的感觉。 就是他那个情绪包括那个气氛拿捏得很到位，不会让你有一种生生有人在硬吓你或者挠你的那种感觉，而是你不由自主的是从心里 看得进去， 哎，就是情感上得到这样的共鸣的情绪带动的 电影导演。 但是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剧的一个槽点 啊、你说 就是这个下乡青年操持着一口熟练的港台腔，这个始终会让大家有一点跳戏的。 而且这个因为故事背景发生在这个东北和内蒙古交界地区嘛，然后有一些这个饰演当地群众的一些演员的这个 口音 也不太对， 对， 憋着劲儿的说着东北话，就觉得 味儿不太对，还是让别人有点诟病的。 对，大群演说实话还是不错的，都是东北口音 啊， 但是一部分小主演的这个因为饰演的是东北人这样角色嘛，那个口音还是能听出来，耶，南方妹子吧， 可能是从南方过去的啦。 对对对，就是类似于这种，这些还是可以。 但是他有几个演员啊，大家可能比较名不见经传，但是演技非常非常厉害。虽然我有一个我还是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啊，就是在里面演坏人的那个头发都有点问题的那个。 啊，他就是之前在那个《人民的名义》里边演那个郑成功 哦，我知道那个老人家 郑钱是他儿子。 郑钱是那个一个导演啊，郑钱那个 郑钱是个导演， 郑钱的父亲， 对对， 郑钱的父郑胜利。 挣钱就 是 那个导演，就 是 那个导演，他自己就在演戏，他自己也在演戏。 哦，你们说的演的好的， 但我说演的好的不是他。是那个 人吧？ 不是，是那个在村子里面演坏人的那个，放了那个很壮的那个人的。哎，我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一定把他查清楚，然后来那个。 这天这聊的尬聊嘛，是不是？咱俩说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真不是一个人。我说那个大概有50岁了。 但是说明这剧里的好演员还是太多了。然后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大家真的是名不见经传。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大戏能出来。 这个事情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我们这部戏还没有看完。如果真的想把这一季都追完的话，名字肯定会记住了。 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也想追， 对 啊，还是值得一看的啊！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网剧叫做《镇魂街》啊，播放平台是优酷，单日播放量4801万， 哇，这都上千万，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啊！普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夏玲在求职的时候收到了一条奇怪的面试通知啊，这个因此呢误入了罗刹街，并遭到了危险，幸而被镇魂将曾义兵搭救。然而在接触当中啊，就发现这个夏玲啊，他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啊， 他是 因为他的身体里好像封存着灵力，而且寄宿着一位神秘的守护灵。与此同时呢，这夏玲就开始遭到了不明身份刺客的追杀， 而这个曹义兵呢也被卷入其中，两个人的命运就开始从此进行了纠缠。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更加危险的秘密。 是有点穿越的感觉吗？ 这个故事 还有点玄幻， 一说好像是多少是沾一点玄幻的问题啊， 嗯， 多少还是让我觉得怎么这么灵异呢，这样的故事， 嗯，还是想看一看，因为这样高的点击率证明它的热度啊，包括它整个的可能阵容啊，都是挺让大家期待的。 没错， 这个这几年刚好就是网剧的一个爆发的年，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支持这些网络作品，因为我本身也是做网剧和网大的。 嗯，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一些欧美，包括一些日韩的这种周播剧， 嗯， 就是非常非常牛逼，像《权力的游戏》啊，嗯，这种，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个网剧做的越来越好的同时，也希望各位观众能关注我们， 当然， 啊，也消费我们。 总体来说，这两年 呈向上的趋势，不是 这两年的网剧，无论是从质量、数量还是品质上来说，相比头两年真的是大幅度的提高，啊。 对呀， 啊，对， 你看那些大导管虎都开始导网剧了， 然后我们也能从这个演员阵容和制作上看得出来，哎，嗯，这个整个行业的状态发展越来越好了， 对， 对，所以这都是离不开各位观众和网友们、朋友们的支持， 观众老爷的支持， 离不开像冠文这样的好演员支持， 对对对，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对啊，这个我们 你也演了， 没，我正打算有这个想法， 有很多戏约吧， 有这个想法，我接下来我要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好好演一演，大 演 成长 啊， 好的，对，这又开始进行了这样的预告，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重新演绎《新白娘子传奇》。当然，现在抬头看一下时间呢，已经进入了北京时间的18:56啊，嗯。我们的网大榜单呢，在下半时段再给大家进行推荐吧。接下来送上大家一首歌曲《追梦人》，我们下半时段不见不散。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那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我们这个电脑前手机前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啊，准时为大家送出的今晚有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今天节目呢请到了三位嘉宾，要欢迎我们的朝阳群众刘洋。 各位好，周末好、哎、特别开心跟大家交流、哎、今天要围读剧本了， 开心，尤其是坐到了我们这个位置上， 当然真是感受到平时郑磊跟于浩的这种威严的感觉。 对对，你发现了没有、只要郑磊和于浩不在，咱们节目质量，无论是节目的质量还是颜值，都特别高， 拉上去了。 对， 真的是拉上去了， 没有人拖后腿了嘛、 啊、 对不对？ 节奏还很快，反应很快、哎、节目很欢乐。 是的， 对， 搞不好会拿奖的是吧。说远了说远了啊、啊，我们还要欢迎我们的嘉宾啊，青年演员冠文，欢迎冠文。 大家好，大家好。 哎，还要欢迎我们的青年演员亚俊，欢迎亚俊。 大家好 啊，颜值真的是非常的高、啊、 看， 我们在上半段给大家进行了预告，在我们的下半段呢会和大家先进行每日网大网络大电影榜单的分享， 嗯， 然后会和大家来围读新白娘子传奇的剧本啊。这个在我们的围读剧本之前呢，还是要进入网大每日推荐。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网络大电影叫做时尚女魔头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88万。时尚励志电影《时尚女魔头》啊，此次呢将突破网大以往的题材类型，将为观众带来一场时尚 T 台盛宴。而饰演男主的张鹏啊，最近这些年来呢也是影视歌曲双开花，在韩团 VAV 组合当中人气剧增，收获了大批海外粉丝。最新单曲 ABC 当中的 C 位的舞台表现啊，据说也是可圈可点，相信和舞台上的偶像张鹏不同魅力的总裁张鹏也能再次圈粉无数，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啊。这叫小鲜肉自带流量是吧？ 对，能带好多好多的这个影迷过来 关注哈。 对对，关注过来。 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呢叫做令狐圣子二仙山大战，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96万。该剧讲述的是相传女娲补天的七彩神石当中啊，有一颗遗落于不周山脉南部的一座峰峦之巅，女娲座下灵狐一族呢则被派遣下界守护神石。狐仙老祖用自身万年寿元与天道交换保护灵狐仙山千年不受侵犯的守护结界，他马上到期了哈、啊、这灵狐族即将面临一场生死浩劫。陆白在机缘巧合下被神石选中，就成为了灵狐圣子，承担起了守护灵狐仙山拯救灵狐族的重任。而萧景晨为了救命在旦夕的陆白啊，带着装有陆白元神的守命锁独自来到了灵狐仙山。陆青衣随后醒过来之后就问陆白啊，你找没找着这个战灵转世啊？萧景晨本来想和陆青衣承认自己我就是传说中的战灵转世，没想到这话没说完被这个陆白给打断了。陆白通过神识的力量唤醒了萧景晨的战灵血脉，并一举将黑风山主的元神打散，封入了诛魔境。灵狐仙山一役呢，陆白是命垂一线，萧景晨这个就感觉到哎，这陆白人可以，有情有义，这就施法保住了陆白的元神，希望改天能够陆白重塑肉身。而陆白无奈当中眼睁睁地看着萧景晨就是为了救狐族而牺牲掉自己，他元神能不能再回来我不知道。 搞不好也可能是这种路数呢，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被剧透而伤了心嘛。 嗯，总是让别人感觉到差一点差一点，这个剧情总是让吊着你、替他着急，替他上火， 对， 想替他分忧， 剧情就是这样一点点推进， 推进了， 欲罢不能。 没错， 为大家推荐的网大第三部叫做《时间商人》，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98万。在这部电影当中，《武林外传》里那个可爱的无双师妹，放着我来，倪虹洁，女人的美由内而外，还记得她吧？ 哇，你暴露年龄了吧？ 是不是啊？ 你问问他们两个年轻的，肯定不知道哎。 对，倪虹洁在剧中啊，挑战警察局局长一角。这回他的形象是英姿飒爽，帅气逼人啊！参演过《新警察故事》的周铁啊，一如从前硬朗，在剧中呢扮演时间商人范大喜，冷峻无比。而何云伟也抛弃了这个老本行相声啊，在剧中扮演了鬼鬼祟祟的小毛贼。 哎呦， 被时间商人整蛊，笑料百出。一向正经世人的赵毅，则是搞怪出演时间商人的客户，放下偶像包袱，在剧中成为可爱的小哭包，令人大跌眼镜啊！这看起来这个参演阵容还是很强大的， 挺好的， 对不对？ 而且挺好看，觉得挺开心的一个戏。 哎，说为什么他在整个影片介绍当中有关于剧情的一句都没提？ 主要把主创的阵容告诉大家，主演的阵容给大家。 对对对，我估计这个剧情应该还是充满了悬疑和悬念的，不能讲，讲完之后就没意思。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爱奇艺看一看。 哎，播放平台是爱奇艺哈。今天的网大榜单已经为大家悉数推荐完毕了，感兴趣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欢迎动动手指，这个用它来杀时间哈。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的唯读剧本环节了，这是我们每天节目的重头戏。 对，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唯读的剧本呢是《新白娘子传奇》的片段啊，为大家介绍下背景。这一段呢是白素贞呢按照菩萨的指点啊，和小青就在西湖边扭啊扭啊扭啊扭 啊扭啊， 对对对，在 袅挪的走着， 对，在寻找恩人。然后这就碰着了小仙，你说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这怎么就遇上了？ 哎，小青再三施法试验许仙的人品。 哦， 我有一把金斧子，我有把银斧子，不是，这不是我的斧子啊。这个发现许仙是一位真诚善良的好青年，而在他们的接触当中，白娘子发现许仙就是他要找的那报恩的那个高人。这是这么一段啊。我们今天呢涉及的这几个角色：白素贞、小青、许仙、路人大娘、大哥、船夫和旁白。我们把路人 人挺多呀， 大娘、大哥、船夫和旁白呢都归在这个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现在是有四个角色。 我们正好四个人， 就交给我吧，那个人最多的 啊。行行行，好了。冠文来担纲路人、大娘、 路人、冠文氏、大娘、冠文氏、大哥、冠文氏。 对，船夫和旁白都由冠文一人来担当。然后我们知道，在这个电视剧当中，许仙是由这个 叶童 来扮演的啊，是一个反串角色。那么今天刘洋作为我们节目组的老戏骨， 哇， 你愿意来挑战一下？ 老是真的老，骨也是真的骨，戏可是不敢说。 愿意来挑战一下许仙这个角色吗？ 可以，但是我真的感谢你今天把许仙让给我。真的，因为你是许仙的颜值担当。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上次好像演过许仙，我忘了我上次演的是啥。法海 就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啊。那就刘洋来演这个许仙。 谢谢，挑战一下。 雅芝因为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啊，今天穿了一身白衣服，你来白素贞好吗？ 可以的，没问题。 你跟这个刘洋来飙戏好吗？ 好的。 对，我来做你的小跟班小青蛇好吗？ 扭啊扭啊扭， 咱们俩一起在西湖边 扭啊扭啊扭， 在找我，我藏起来让你们找不着。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好， 所以那我们就准备走起。辛苦冠文了，这个注意力集中一些，因为你的词儿比较 路人、大娘、大哥、船夫、旁白 比较散啊。 好， 大家期待一下， 准备 准备， 三二一，开始 走。我看这观音菩萨一定是老糊涂了，要不然他怎么会不明不白的说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哎，我们寻了多久了，寻来寻去，这西湖哪有什么高人呢，根本是在整人嘛。依我看啊，姐姐你在看什么？ 小青，你看断桥上那个人。 哦，原来姐姐是看到高人了。 他怎么是高人呢？ 我们在亭子里，他在桥上，他不是比我们高吗？那就是高人了。 其实高不高并不重要。 对，重要的是人啊。哎呀，不见了，姐姐，我们过去看一看吧。 要过去看一看吗？ 对， 靠近一点看，免得看走眼呢。快快快！对不起啊， 青儿，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嘛？ 姐姐，你眼光真是不错哎，我看清楚了，你看那个人，他头是头，脚是脚，一派斯文，像个念书的。 青儿，你知道什么？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哼，那还不容易吗？让我来试试看。 小青做法变出一把金钗，掉到了许仙面前。 biu biu biu biu， 小姐，是不是你掉的金钗？ 不是。 小姐，好吧。哎呀，怎么不见了？怎么到处找都找不到？哎呀，怎么办？ 敢问大姐，是不是在找这根金钗？ 原来是相公你捡到了。 原物奉还， 那我就谢谢这位相公了。 好说。 嗯，没见过大姑娘呀，都看傻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看拾金不昧，她真是个老实人。 哼，可能是她看见东西是你这位大美人掉的才原物奉还呢。 那如果是别人呢？ 这恐怕就不会了。 我不信。 你不信？那我试试看。 青儿，不要捉弄他了。 哎，没关系的。 哎，青儿，青儿。 小青再次做法，变掉了一个大娘的耳环，被许仙捡到。 biu， 大娘，这是您的耳环吗？ 是啊。 你看，人家多诚实呀。 我还是不相信，我再试看。 小青，就一次了。 一包银子又掉到了许仙的面前。 biu， 这位大哥，这可是你的钱。 谢谢。 还给你。 这人真有意思。 哼，恐怕是姐姐对人家有点意思吧。 小青，不要胡说了。 好，我不胡说。姐姐，你也该看看他的前世是什么才好呀。 为什么？ 为什么？姐姐，你西湖寻来寻去的，不就是为了找1700多年前的恩人吗？那个人还蛮不错的，要是他就是你以前的救命人，那不是更好吗？ 要是我算了那个人不是，那不是更糟糕了吗？ 哦，姐姐，原来你已经相中人家了，就怕人家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心里才不踏实。 哪里呀？哎，他人呢？都是你了，唠唠叨叨的。 姐姐你放心，他不会走远的，我们去找他，保证还在西湖。走。 船家，船家。 哦，是叫我吗？相公是要坐船吗？ 哦，我想要回钱塘门，去不去啊？ 只要相公给酒钱，太湖长江我老汉都去啊。 那到钱塘门要多少个铜钱？ 80个铜钱。 80个铜钱？我顺便想看看西湖的风景，我给你100文钱，你就不要再搭别的客人了，行不行？ 行啊，相公请上船。哦，你小心一点。 哎呀，他上船了怎么办？姐姐，我们飞到船上去吧。 哦，不行不行，这样会把人家吓坏的。 嗯，我有办法了，咱们来一个下雨天留客。 biu， 怎么会下起雨来了？还是姐夫说的对，天有不测风云。哎，真可怕。 怕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定相公今年就要交大运了。 船家，船家。 哎，船家，岸上有人在叫你啊。 叫我？ 船家，麻烦您把船靠一下，我们要去清波门。 好像是两位年轻的大姑娘。 哎，这两位年轻的大姑娘，老汉我都这把年纪了，怎么会叫我呢？大概就是叫你吧。 看人家的样子好狼狈哦。哦，你就行行好，把船划过去吧。 我都无所谓，只要相公不嫌麻烦，我就划过去。哎，等一下。 来了来了。 两位姑娘快上船吧。 哎，你不就是刚才那位拾金不昧的公子吗？ 原来是你们。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是站到船头上去好了。 你看，都是你不好，把人家赶出去了，外边又是风又是雨的。 姐姐，风雨中才见真情啊，我倒要看看 他是真老实还是假装的， 看你哦。 白素贞做法看到了许仙的前世，原来许仙就是救他的小牧童。 他就是你的大恩人，他就是那个牧童呀。 嗯，一点也不错。 太好了，姐姐，你在这等一下，我去叫他进来。相公，外边雨大，我家小姐请你进来。 这，哎，这不是太方便吧？ 你没听刚才唱歌吗？十年修得同船渡，我们又怎能忍心让您在外边淋雨呢？你快进来吧，进来吧，许相公。 你怎么知道我姓许呢？ 你的伞上明明不是写着的吗？ 哦， 快请进来，快请进来。这位是我们家小姐，你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过了吗？ 见过大姐。 不要拘礼，相公请随便坐，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人。 哎，外面的风景好飘飘啊。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敢问相公是本地人士吗？ 我姓许，名仙，字汉文。 请问这我们家小姐问的，那是你是不是本地人士啊？ 两位小姐容禀了，姓许名仙，字汉文，住进钱塘有家门，世代经商为生意，贩卖药材为营生，父亲母亲早亡故，清明佳节来上坟，游罢西湖回家去，碰上雨天遇佳人，不知二位名何姓，为何要到清波门，三生有幸来相识，同船共度走一程。 原来是这样啊。 姐姐，人家许仙许相公问你话呢。 向我问话？ 嗯，人家都表完家门了，你也该说你的身世了 啊。这，那你就替我说了吧。 好，许相公，你听好了，小姐名唤白素贞，家住四川芙蓉镇，老爷在世为总镇，子承家教有名声，二老归天无依靠，来到江南赴亲人，情愿不在，如今家住清波门。小姐她生来多聪明，琴棋书画样样精，她待我小青如姐妹，天涯海角觅知音，觅知音。你听明白了吗？她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今天我们是来出来游春的，刚才要回家碰上下雨天了，所以才搭你的船要回清波门的。 原来是白府上的千金，失礼了。 相公何必太谦呢，我们萍水相逢，冒昧打搅，真不知该如何感谢相公呢。 小生不敢。 哼，瞧你们这股客气劲儿。 清波门到了 啊，就到了。 依依不舍。 大姐慢走，小生不远送了。 相公请留步，快回船吧。 不碍事的，我等你们走远了我再上船。 许公子，我们就住在清波门生茶巷对面的大红门墙，门口有只石狮子，就是白府，你可要来看我们家小姐啊。 多谢小姐。 许相公，后会有期，青儿走吧。 想不想全场唱个大合唱？ 想。 长眠情有眼噔噔噔 噔噔，哇，真的全全都是这个童年的回忆， 满满的回忆，真的是。 现在看起来，说实话，怎么那么矫情啊？ 这个词儿就是，你认识我，我认识你，其实现代人就很简单了，哎，留个微信什么的 啊。 但你说过去的古代人可真的是三番四次那个小心思，反正描写的太细腻了。 对， 太细腻了。 是这样，而且现在想一想，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台词和他们两个相识的桥段， 嗯， 已经很热烈很直白又很大胆了，对不 对, 对。 而且关键是小的时候咱们真的耐着性子就这样一遍一遍看过去， 要不然说毁童年呢，我现在想想 就这样的台词，俩人这么矫情，能矫情这么长时间，我们是怎么看完的？ 不就是个认识吗？对。 所以还剩一点时间，现在是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9:20啊、嗯。我们最后的这两三分钟，我们来聊一聊童年的一些毁情节 啊，不是毁童年啊。我们现在能想象到毁童年的那些电视剧情节，你还能想到什么？ 我 当年觉得还好，现在觉得没法看的。 就是我叫一声，你敢答应吗？你想想那个时候你多投入啊！ 啊，对吧？ 是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你敢答应吗？ 然后妖怪怎么就能蠢成那样？难道有一个姓孙的外公在找你？ 对对对 对，对，冠文呢？ 我其实小时候我对这种感情戏看的还不太多。 哎， 我们 是感情， 我们这个小的时候看动画片多， 比如 说那时候看《灌篮高手》 啊，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 不， 既然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他们有一场这个打架的戏， 嗯， 然后就是我们各自和我哥这个喜欢的人物倒下的时候，我们就是泪洒电视机前。 真的哭，小男孩。 对对对，但是现在想想，其实真的还挺毁童年。就是他们那个其实很简单的，但是就是一场球永远打一个星期上，就每天播一点，每天都，然后他就会不断的在回忆，然后我们就还追那个回忆，然后大家去 那个动画片，那个 过程， 那个《圣斗士星矢》啊，每当那个 我们是《圣斗士星矢》，我是圣斗士星， 哎，然后本来那个雅典娜要就是每次他受伤的时候，我就会哭。 啊、 然后前两天我听有一个电台有一档节目，那个主持人问问题，就是说、一辉的招牌是什么什么？哎，作为一道问题来考 啊，好多人答不上来吧？ 对，还有人那个。有人直接就说我没看过， 是吧？ 然后当时主持人特别尴尬， 我怎么都没看过？你是不是没有童年？我们问雅俊啊，就是在你看来，现在再回头看一些毁童年的桥段和剧情电视剧， 不是当时怎么感？ 对，不，我得先说一下，就因为我比较了解，他是曾经给赵薇写过信的人。 哦，对。 人 怎么会把这个段子？哦，我说实话，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赵薇，就从。他演的什么《还珠格格》开始哈，因为有一次我在杂志上看到了他家里边有一个地址，什么安徽芜湖市， 对，他是芜湖的， 对， 嗯， 然后我就悄悄的把他那个地址给抄下来， 啊、 我是在书店看的哈，我就把地址抄下来，啊、然后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赵薇。姐姐，我特别的喜欢你，可是我妈妈不让我看你的电视，怎么着？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事儿？是我们家搬家， 你找到了？ 不是，我妈把我那封信保存了那么久，拿出来拍照给我看，我当时尴尬的要死。 寄出去吗？ 没有啊。我一直保存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寄出去，反正一直留着。 但是你有那个地址对不对？ 有那个地址，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门牌号什么都有。 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下铺就是跟他是同就是邻居。 跟谁是邻居啊？ 跟赵薇 啊，是吧？ 嗯，然后还当时他因为我的下铺弹钢琴特别好，他们好像一个钢琴老师，他要考电影学院，应该要有钢琴专业。 我是超级喜欢他，到现在也是他的铁粉儿， 是吗？嗯， 然后他说那我下铺就说他每年暑假，当时那《还珠格格》已经火了，然后他暑假回家，他还是在家，还是跟他继续玩啊什么的。 我们现在怎么开始披露了这样的隐私呢？ 哎，怎么 我们不是在聊 尴尬呀？ 不是在聊毁童年吗？不过说到《还珠格格》里面毁童年剧情实在是太多了， 容嬷嬷有没有？ 哎呀，那个萌丹什么开始撞墙， 有没有？ 为你痴，为你狂，为你哐哐撞大墙。 羡慕了天 地。我为什么那么认真的看萌丹当时发疯那一段？现在看尴尬癌都犯了，就是一个人会神志不正常到那个程度。 而且你在片头里，你直接就说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那是王哥的原因重现。你说真的。如果让你想一句台词，我觉得你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啊，对吧？ 所以当时大家在录片头的时候，王哥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是这样，真的很尴尬。而且我又回头看了一下， 脑海当中， 香妃娘娘已经是第二部了。到第一部他们出去春游，皇上他们出去春游的时候，什么什么红嘴绿鹦哥，什么连天白鹿那些菜，现在一看。天哪， 就一盘青菜吗？ 这都是啥？就那个菜好像都没有洗过，这沾着土的。然后 真的， 对，紫薇就说给的那些菜编了诗意盎 然 的 名 字， 嗯， 好毁童年。为什么我当年被这些细节就完全忽视掉，看得那么津津有味？哇，小孩实在是太老虎了。 啊，不是这样，是因为现在大家成长了审美，说明咱们的影视业现在发达了，蓬勃了，你见得多了。 对，我们现在的每一部剧，无论是网剧也好，还是我们的院线电影也好，网大也好，我们发现每一部的制作到细节都非常非常的精， 越来越考究了。 甚至随手一本这个手编的一本道具书上面的文字，你都看得出来，就是他哪怕是外文，他翻译过来， 下了功夫， 哎，也确实是一本书，而不是。电脑上写那个乱码，你翻译过来就完全是 越来越好了。 对，细节都是很到位的，这也证明了我们整个这个行业欣欣向荣。 你重复了我的词， 蓬勃发展，让我们充满了希望。 对， 良性竞争是很有必要的。 哎，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啊。 当然这个事情还是离不开广大网友们的支持吧。对啊，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北京时间19:24:56啊，我们的今晚有戏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啊。另外呢，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对本行业的大力支持， 谢谢，对对对，谢谢啊。感谢各位锁定 FM98.2AM927 收听收看今晚戏中戏，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咱们明天的18:45不见不散， 再见喽， 拜。 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博湖点秋香，明天 拜拜， 拜拜，拜拜，再见。We'll be right back.